第69集，傅云宪问他：“ 我是谁？” 许苏愣了愣：“ 傅云宪， 那就没那么危险。” 傅云宪态度冷淡，用词简略：“ 你回去吧。” 半个多小时之前，1209号房内，傅云宪倚在沙发上，冷眼打量着蒋璇，说：“ 你自己老实说。” 他承认自己不只是蒋振兴资助过的学生。他大学在读时曾在蒋振兴的振兴集团实习，在与之短暂的共事时间里被蒋振兴的魅力深深吸引，原本两人是打算结婚的。他还承认这就是他跟许苏一起商定的法子，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爱情。傅云宪说：“ 我要确定你是蒋振兴的委托人，你才有资格委托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。” 直到许苏把酒店的房门砸得砰砰响，他才意识到他们那点花花肠子在人家大律师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。蒋璇把酒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许苏，还说自己结结实实地受了一个教训，与虎谋皮太不明智。傅云宪接受了委托，立马就起了大作用。蒋振兴的前几任律师几年都没能会见成功，而傅云宪一去 W 市就见到了大活人，签了委托协议，出了看守所。傅云宪与当地领导一起约饭，几人在饭桌上谈笑风生。傅云宪大手一挥，吩咐服务员将两个包间之间的屏风撤走，表示这顿饭他请。两瓶五粮液被摆上桌，这里的特色是外头少见的各类长江江鲜，价格不菲，但食鱼甜醇，刀鱼鲜美，很值得一尝。有个投资代表长得浓眉大眼，相貌堂堂，旁人都管他叫老高，看着像是个主事的。他本来也不想过来，觉得能为诈骗犯辩护的律师一定巧舌如簧，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。但他当初向振兴投资了500万，这么多年过去一点水花没看见，又实在好奇对方这回大宴各地投资户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便也来了。老高走进饭店就觉得这地方过于金碧辉煌，很是刺眼。待见着傅云宪，怒火愈发难遏，冲他喊道：“ 我认识你，你是那个专门替贪官打官司的黑律师，你肯定不管我们的死活，只为奸商说话。” 傅云宪看了他一眼，也不动气，回他道：“ 人都说黑猫白猫抓着老鼠才是好猫，不管我傅云宪是黑律师还是白律师，为你把血汗钱拿回来才是好律师。” 另一个投资户同样面色不善，问他：“ 犯人还没判刑，我们的钱怎么拿回来？”“ 有多少集资诈骗案的受害人官司打赢了，犯人也判了，结果自己却一分补偿都拿不到。” 早知道这些人会争什么问什么，傅云宪扭头看向许林。许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复印纸，都是各地集资诈骗案的新闻，被诈骗的人呼天抢地，对着记者又哭又闹又上吊。许林把这些分给了在场的投资户。傅云宪吸了口烟，低头一颗烟灰：“ 这些网上也查得到，不是我危言耸听。” 这些人看了新闻，对傅云宪的敌对情绪开始慢慢被拿不回钱的恐慌情绪取代，喊打喊杀声反倒少了。大家动了动筷子，喝了点酒，又有人提出疑问：“ 案子判了以后，国家缴获的财产不是应该对我们这些投资户进行补偿吗？” 拿起五粮液，傅云宪替自己把杯子斟满，对众人说：“ 我先透个底，我看过一审的价格鉴定结论书，错评严重，蒋振兴的资产所剩无几，你们想要全额赔偿根本不可能。” 老高砰的一下拍了桌子，发号施令一般，一旁有人跟着他发难：“ 既然赔不出来，那我们就继续上访继续闹，凭什么刑法修改了以后撤销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，一定要严惩那个姓蒋的骗子。” 傅云宪轻笑，主动举杯与那老高碰了一下，老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不给面子，一动不动，他便自己饮下半杯。傅云宪说：“ 你们今天要游行，明天要上访，每一次都弄得全国皆知，国家保护人民群众的私有财产，于是不管这件案子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也要严惩蒋振兴。但严惩真的对你们有利吗？ 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低头沉思，连老高也敛了敛，满脸怒意，陷入沉思。傅云宪说， 我看过你们的资料，你们在场每个人的情况我都清楚，投资的少则三五万，多则上千万，攒下这些积蓄真的不容易。 他对他们的情况摸得很准。 你们想要回自己的投资款，首先就得让振兴集团的资产回笼，目前看是资不抵债，但振兴在全国各地都有楼盘，只要恢复经营，完全有能力翻盘。蒋振兴越早出来，越能加快振兴的民事重整，你们的损失也就越小。 大多投资户跟着点头，只有老高持怀疑态度。 可这案子闹得这么大，还能把人无罪释放了吗？ 蒋振兴还是要入刑的，但理想状态是实报实销，二审判了他人立马能出来，振兴的楼盘继续造继续卖，各地房价还在涨，总比全城的烂尾楼要强。